听众朋友，新凤霞演唱的评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 各位新民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介绍北京曲剧团最近排演的一出根据老舍先生的名著《四世同堂》改编的同名曲剧的一些情况。 之后呢，为您播送的是北京曲剧团排演的老舍名作《茶馆》第一幕的实况录音。 各位新民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为您准备的是向您介绍北京曲剧团最近排演的一出根据老舍先生名著《四世同堂》改编的同名曲剧《四世同堂》的一些情况。 说起北京曲剧团，我想广大的戏迷朋友并不陌生。可以说自北京市曲剧团呢确立了挑战精品的目标之后呢，这三年来连续推出了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品《龙须沟》和《茶馆》这两个戏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也做了相关的报道，我想听众朋友一定不会忘记。那么今年呢，这个团呢又一次倾注全力将老舍先生近百万字的鸿篇巨著《四世同堂》搬上戏剧舞台。 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呢，是一部非常有名的小说，用舞台剧展现呢存在着一些困难，也就是说呢，有两多一难，事件多，人物多，取舍难，因而呢，长期以来呢，《四世同堂》便成为戏剧舞台上的一个空白和缺憾。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更是为了使人们在即将离开二十世纪的时候呢，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和思考本世纪曾经发生的那段让人不敢忘却的历史，北京曲剧团的全体演职员怀着对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的崇敬之情，以大胆探索、敢于挑战的精神投入了《四世同堂》的创作排演。 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呢，是一部抗战时期的北京史诗，也是一幅老北京的市井风情画。那么第一主人公呢是齐老太爷，其实呢可以说也就是这个古老的北京。那么《四世同堂》呢，说的是八年抗战期间呢，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小羊圈里的市民们从黄祸偷生到反抗的整个苦难历程，写亡国之痛，写日本侵略者的凶残，写人民的苦难，写人民走向反抗的必然。在曲剧《四世同堂》的建组会上呢，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先生向我们讲述了当年老舍先生创作《四世同堂》的过程。 因为我早就听团里说要排这么一个戏，我刚听这么说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因为我觉得太难了，这是一个鸿篇巨著，怎么选择这个题材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因为我觉得绝对是一个好材料，那么如何裁剪变成很大的问题，所以我特别着急的想看这个本子。刚才来了就坐这儿看，刚看到第六场，头一场变得非常精彩。我下面着重的想谈谈《四世同堂》这个小说。《四世同堂》这部小说呢，完成了50周年。它这个小说啊，真正把它全部发表完呢，大概是1950，那么现在是2000年，就这个小说问世吧，大概是50年。所以在他小说问世50年的时候，我们能够把他搬上这个舞台，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嘛。他写这个小说可费了劲了，我觉得他写小说很容易，他是个天生的讲故事的人，天生的写小说的人，和天生的写话剧和其他戏剧中的人。但是写这个《四世同堂》呢，费了他的劲。《四世同堂》他创作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是1943年。和母亲一起由北平逃出去，长途跋涉横穿整个中国。44年他就开始写这个《四世同堂》，44年呢写了一年，45年又写了一年，然后他46年到美国去了。46年这一年他没做什么事儿，在全国的话周游列国，在各个州讲演。47年住下来，所以他等于47年、48年继续写这个。这样你看持续了多长，44、45、46、47、48，前后差不多持续了5年。那写一部小说花5年的时间是对他来说是空前的。他写东西呢应该说写得很慢，因为一般大家都认为老舍先生是个高产的作家，一定以为他写东西很快，实际上他是对自己的这个活儿特别兢兢业业的一个人，写东西写得很慢， 因为他是好像是深思熟虑啊，字迹斟酌得很厉害，也就是一天2000来字吧。但是架不住他天天写，他自己不叫这个作家，叫写家，就是来自于英文的 writer， 是写东西的人。他觉得作家吧好像太神圣了，他说我就是个木匠，我就是个拉车的，我是写东西的，是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就是伏案写作。所以他就强调我每天要写东西，积少成多，他变成中国也是比较少的几个的多产的作家。大概中年的时候，他一般是一个暑假写一部长篇小说，像这个大家现在知道的这个离婚呐、牛天赐传呐、大明湖啊、猫城记啊，基本上都是暑假的产品。那么这样呢，就是一部长篇的话实际上写作的很快啊，唯独这个《四世同堂》啊费了劲了。大家知道抗战的时候，老舍先生是中国文艺界几乎最重要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讲呢？当初抗战的时候是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就我们党的这么一个政策很得人心，全国的这个文学家都非常爱国，那么大家都集中在武汉去，后来撤退到重庆去，那么就要成立一个文艺家的团体，大概是1938年初在武汉成立的。这是中国大地上第一次这个文学艺术家团结起来，不分左中右，那么要选一个领导人。当时周恩来同志呢在中南局负责，就跟冯玉祥先生商量，冯玉祥先生是国民党的左派了，如果成立一个全国的文艺家协会，你说让谁来出来负责啊？那冯先生就说，我这儿有一个人，这个人刚由山东逃出来，这个人是个大爱国主义者，而且特别热心于公众事业，名声又很大，在文学界的造诣也很高，这就是老舍先生。周恩来同志马上就同意了，所以他就当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负责人，这个就相当于现在的全国文联，是全国的文联和全国作协的前身。那么在抗战的时候，他就充分地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和他这种团结人呐、爱国啊、自己吃亏啊、一心报国的这种精神，所以他从事了大量的曲艺作品的创作。所以刚才孙团长说这个团跟老舍先生有缘，我觉得老舍先生跟曲艺有缘，他是我们国家现代作家当中第一个搞曲艺的人。曲艺在旧社会地位可低了，但是大家知道老舍先生他自己是个穷人出身的人，他有一天生的一种悲天悯人的一种感情，他非常同情这些人，所以他跟这些人交朋友。所以他由于他这些经历吧，当这个曲艺艺人需要唱这个抗战打鼓的时候，他曾经主动帮助他们写稿子。因为抗战那种气氛，如果你还在唱这个西厢记啊这些东西啊，太陈旧了。所以在当时在重庆的话风靡一时，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搞抗战大鼓、抗战相声、抗战的曲艺，是我国现代曲艺的改革的先驱者，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跟曲艺结下了这个缘分。那么到了抗战结束以后，他到美国去了以后还是从事小说了。为什么一开始曲艺到突然到后来要做这个四世同堂了呢？抗战的那种高峰期啊过去了以后，进入了一个持久战的时候，相对来说大家都平静了，那么这个时候老舍先生就回归到他的本行，长篇小说的创作上。不管怎么说，长篇小说的创作是文学的重镇。哎，这正好1943年，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由北平逃出来，我们在济南和北平当了6年的亡国奴，有非常亲身的体验。所以妈妈把这些沦陷区的这些故事讲给客人们听的时候，父亲在旁边很注意的听，大概听过很多次，慢慢的他就有了一些细节上的一句真实感。故事肯定都是他自己编的，就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的可贵之处。我记得我们当时住在林语堂先生的这个留下来的一个房子，林语堂先生带着全家上美国了，他有一栋在后方来说相当不错的那么一栋小楼，这个小楼在四川的重庆的北培，他就住在这个小房子里头来写这个东西。一个书桌，书桌的前头是一个窗户，窗户望到外头是一座小山。他每天起来早上不说话，站在这个桌子面前研墨， 四川的纸是很坏的，抗战时期啊，那个纸是草纸，只能用毛笔写，不能用钢笔写，所以他早上起来研墨，这个研墨实际上是在构思啊，然后就坐下来一个人，那我们都去上学去了，家里也没有人呢、啊，妈妈在工作嘛，一个人写他这一点字，这样呢，四世同堂的手稿积累起来的很多的一堆啊，这个草纸的红格纸，他后来很重视他这份手稿。我记得他到美国去的时候，应该行李是很少的，他居然带着他这份手稿去，这是手稿都发表了呀，你用不着了，但是他带着他这个手稿去，他大概很珍惜这些手稿，手稿写得非常干净，如果要涂抹的话，他就用毛笔把这个需要改的这个字涂黑，然后在旁边再改一下。现在这个稿子在我文学馆里，是我文学馆的一级藏品，等于是国宝。我说这些故事给大家听的，就是说他创造这个四世同堂的时候是非常用心的。我很奇怪，为什么老舍先生他自己没有写过那么一篇东西来描写四世同堂？他在济南和这个青岛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本小书，这个小书叫《老牛破车》，是创作经验谈，题目都是这样的：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我怎样写二马？我怎样写骆驼祥子？唯独我找了半天，缺少这么一篇东西，我怎样写四世同堂？他这一辈子没有描写过四世同堂，但是我知道他喜欢四世同堂，他真爱四世同堂。何以见得呢？就是很后来很后来，我到美国去收集他的资料，我在美国的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手稿图书馆里头，终于找到了一封信。这封信呢，是他写给这个美国人的。我发现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四世同堂或许是我最好的一部作品。”所以他自认为他最好的一部作品是这个字，那就是说他把他的心学、把他的哲学、把他的人生观全写进来。 刚才呢，我们听了舒乙先生对老舍先生创作《四世同堂》情况的一些介绍。这个戏的重点呢，是以齐家的苦难、分化、反抗的历史为主线，将原著描写的三个家庭中，重点突出了老派市民齐家、小官僚、小汉奸冠家，并以重墨集中在齐老人瑞宣、运梅身上，力求通过这三个人物的心路历程，反映出普通市民的艰难觉醒。而且呢，曲剧净化了原著中的一些次要人物，着力呢渲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安于小家平和、逆来顺受，由彷徨到悲愤、求索、抗争演变过程，达到了呢保主干、去枝蔓，力求故事完整性和可看性的目的。 四世同堂呢，描写的是咱们北京的人和北京的事儿。这些人物事件的地域性和语言的特殊性呢，经过最适合京味十足的北京曲剧艺术来表现，变成了一出有看头、有听头的一出好戏。可以说，没有质量便没有艺术的生命力。为了使这出戏呢成为高质量的艺术精品，北京市曲剧团呢从编剧、导演、音乐、舞美、灯光、服装到剧中的主要人物等各个方面的组合选择上呢，都坚持了质量第一位。这个戏呢，由曾经成功的为曲剧改编《茶馆》的国家一级编剧王新记担任，导演呢是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的教授鲍前明，音乐呢由戴义生来担任。剧中齐老太爷的扮演者分别由许成章和孙宁来扮演，瑞宣的扮演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绍荣，运梅的扮演者则是由许娣来担任。在建组会上，导演鲍前明谈了他指导这个戏的出发点以及他的一些想法。 排演这样一个戏，我想对任何剧团，全国的，对任何一个剧团，不管他是话剧团或者是京剧团还是什么什么剧团，都一样艰巨。它的艰巨性并不区别于哪个剧种，也并不区别于这个团大还是团小，区别于你对这个作品是不是吃透了。我觉得首先的难度就是，这是一个剧作，它是表现北平在沦陷期的一部史诗。作为史诗，它表现的就不单单纯纯是事件，而是在事件中那些生活着的人们，他们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的、哲学的、情感的方方面面的内容。这个难度毫无疑问是很大的，而且人物众多，偏偏场景不多，主要都发生在小羊圈的齐家，又是这么大的一个历史背景，而且故事的跨度是八年，从37年一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找到我的时候很晚，已经到了十月下旬了，我也没有多想就一口答应了。答应的原因是两个，一个喜欢老舍，一个喜欢曲剧，而且我觉得曲剧和我看许多地方剧种不同的是，曲剧的演出很大气，有很多剧种南方小戏啊或者什么样，它很精美，但是它总是表现那样的生活，就是很小巧玲珑，是吧？这个很精致，但是想表现一些很大气的，所谓很大气的，它思想有厚度的，人物有厚度的，结果我觉得曲剧它有这个能力，这是我以前没想到的。是看了几部曲剧以后，特别是后来的这个龙须沟茶馆，我就非常喜欢它，而且它的曲调既是有曲剧的艺术特点，就一听它是京味儿的，同时它又不受这个曲牌子啊或者是牌子曲的那种死死的限制，有可能表现更丰富的思想，表现更激荡的情感，而且它受城市化的束缚比较小，这是它的优势。另外一个呢，我发现这个王新记同志啊，对小说的理解是有相当的深度的，看起来就是不是简简单单的看过几篇小说，对老舍的作品，对老舍的风格，特别是对这部小说，我觉得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啊，很能够一致。我对曲剧第一次排，而且并不会唱。那京剧以前还混过几年，我还大概知道个什么西皮二黄什么的，是吧？这个曲剧就不知道了。你们说的那个曲牌子，我完全是跟那个音旋跟那个旋律对不上号了。但是呢，多多少少我也喜欢老舍，看过他的全部小说，也看过老舍先生的他的戏剧作品，包括文革以前的所有的话剧演出。那么对他的风格，对他的这种写作的这个习惯，对他描述的这些人物的这个层面，应该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来排，可能困难和别的剧团一样，可能我们能够做成一点事情的可能性，并不比别的团少，咱们不敢说多。而且特别是有意思的是，方才两位已经提到这个作者的他的这个思想价值。我们在面临21世纪最后一个台阶，回过头来看看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的老百姓，反思一下我们中国的国民性的那些惰性，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这种思想的惰性不仅仅是在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有表现吗？所以它的现实意义确实是50年后也管用。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们大概很快的吧，就和原来的剧本告一个段落，重新考虑提纲。重新考虑提纲，面对这样的一部剧作，这么几十个人物，主要人物的这么一个作品，要想在2个小时里面在舞台上演出，如果面面俱到的话，是面面不到。所以四世同堂，那我们就演四世同堂，以齐家一家老小为一条故事的主线，和他们有关的人物给予适当的点缀，特别像包括像冠晓荷、大纸包。那么这里面在写的过程当中还有顾虑，就觉得这个大纸包这个电视剧已经大家家喻户晓，我们要把它弄清了的话，是不是观众不满意？后来觉得这个不能因为一个大纸包，咱们就把这个剧作的这个故事的走向要拧掉了。特别是大纸包这个人物，在电视剧里面演员的表演是相当出色的，但是从总体上，如果看完一部戏只记得大纸包，我觉得是个悲剧。恐怕还应该记住四世同堂的这一家人，他们是怎么从黄祸到偷生到反抗的。所以呢，这些人物我们都是做了一些削减，必要的点到为止。另外，老舍先生在抗战那个时候，在那个时代，在日本鬼子还拿着枪拿着炮打我们的时候，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理性思维的光辉啊，在他的作品当中有闪现，就是对那家日本人的描述。那个日本老太太表现出来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他对反战的态度， 在那个抗日这个文艺的这个时代，老舍先生能这么写非常了不起，而且他的这个表现是对的。后来据说这个日本很多这个知识界的人说一定要看看四世同堂，很清楚军阀的发动的战争和普通的老百姓，他也在这种战争中受苦，这个老舍先生他在那个时代他写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些呢也把这个日本老太太点了几笔，出于这样的一些一设想是吧，这个大概是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吧，把剧本就弄出来了。说完弄出来以后呢，当然在一边排我们还在一边改，经常把作者就拎到排演场来，哪句台词不合适啊，哪个唱词不合适，直到昨天我们还在不断的在排的过程，因为排二度创作它是一个创作过程，它不可能一切都不像排一个经典作品，这个剧本非常完美的搁在那儿，它必须在立起来的时候在不断的发现问题，说用这个办法来排。那么当然这个就给演员同志们带来很大的困难，不要说排话剧，话剧二十多天能够把这个戏初步的立起来就很不容易了，何况是还要唱。我们从八号，从这个十一月八号开始进入排演场，一天，几乎是一点半到晚上九点，到晚上九点吧，九点多当中呢，就是一个吃晚饭的半个小时的时间，主要演员特别是齐家的这些老老小小们从头到尾的盯着，非常疲劳。但是大家的劲头也很高，非常有兴趣。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我们以前排了很多很成功的剧目了，但是这个戏像那个烟壶一样，它没有现成的东西摆在那儿，一切都要由我们自己来创造。所以它一个创造本身的这个愉悦，也多多少少消除了一点这个辛苦吧。 曲剧《四世同堂》作为明年向建党八十周年献礼的剧目，从一开始策划到投入创作，就得到了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的高度重视。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张和平同志呢，亲自参与了该剧的策划。另外呢，徐亨进呢也参加了该剧的策划。徐亨进在建组会上他说，他特别喜爱老舍先生这部作品，他是怀着对老舍先生的崇敬心情参与到这个戏创作中来的。 这个《四世同堂》啊，就是像苏先生说的，的确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这部作品啊，要改编成戏剧啊，难度很大。今年春天，我受曲剧团领导的委托，受张局长的委托，想请作家来改编这部作品。有好几个很有名的剧作家，他们都跟我说啊，说这个活我们可能干不了，说这部作品呢是老舍先生这个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是改编成戏剧的难度很大。后来好几个人都不敢接这个活，说不是不想干，是怕干不好。我读过很多小说，应该说老舍先生《四世同堂》是我非常尊敬的一部小说。我算一算，大概从八十年代以后到现在这个二十年里啊，我经常给别人推荐这部小说，推崇这部小说。因为这改革开放以后啊，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中国有一批作家，一批作品是写表现我们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戏剧舞台上，后来包括一些电影，但是那些作品里很少有写得好的、写得深刻的，经常是一种模式。这改革家嘛，事业上比较有开拓精神，但是家庭生活、感情生活都不太愉快，经常是这种模式。我跟无数的剧作家交换过意见，我说你们远远没有触到中国这个社会的本质，就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的本质。我都请他们去看看，我说你们去看看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那才是一个大作家，他对这个时代的把握他是非常深刻的。当时我就跟他们讲说，《四世同堂》，《四世同堂》是一个很祥和的家庭，中国这么一个大家庭在一个小胡同里，这个非常幸福的生活着，四世同堂的什么一种生活状态。但是日本人来了，本来他们这个生活啊继续可以往前走，但日本人来了一切都乱了。就本来就是这个，咱们的小说里有个姑娘，后来她成了一个叛徒，被我们处决。这个孩子本来她可以嫁人，可以生孩子，可以做母亲做祖母，后来她变成一个叛徒。就是日本人进来中国啊，像一颗原子弹打进来，中国人所有中国人的生活轨道 全部发生了变化，他的命运全部发生了变化。我说这个就是四世同堂的主题，我说应该学习老舍先生这个作品，所以我是多少年就一直推崇这部作品。我也经常把这个文学作品啊，我老实讲大约可以分这么几类。一种呢就是表现是非，就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错的，这一类的作品很多，也有很多很优秀的作品，甚至很伟大的作品。另外一类作品呢是表现美和丑的，它已经这个超出和是与非的这种范畴，这个美和丑有时候不对应，不一定对的东西就是美的，错的东西就是丑的，有时候它不一定是那么简单的。还有一类作品就是最高级的作品，就是既表现了是与非，又表现了美与丑，但是在这些东西以外，它还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包裹着，就是他对人生的认识。就刚才苏先生讲的，50年以后还管用，100年以后还管用，就人类那种永恒的东西。我觉得老舍先生的作品就属于这样的作品，他既有是非的表现，也有美丑的表现，但是除了这个东西，他有更大的折射出更大的人生的一些哲理啊，一些东西。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曲剧团嘛，团不大胆不小，这个专门找这个有难度的东西来做，而且从95年以后这么没有几年的时间，你们就关于老舍先生作品已经生产出一个系列，应该作为我成为我们曲剧团的一笔很重要的财富。 那么作为编剧呢，敢于动老舍先生的这部力作，的确不仅要有胆识，而且还要自己对这部作品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王新记呢不太善言谈，但是呢他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在中国的抗战文学中，这是一本角度独特的长篇巨著。老舍先生没有写战场上的烽烟，而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写了老北京一条小胡同里的市井小民们的人生百态，写了他们在日伪统治下的生死泪，写了他们从黄祸偷生到反抗的心路历程。把一本9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改编为2小时的戏曲，难度可想而知。不断的隔爱，原小说中许多的人物被删减了，最后这个戏成了四世同堂的齐家的历史。但自觉老舍先生的基本精神并没有丧失，依然可以从中怀旧，也可以从中知新。老舍先生继承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弱点的批判精神，把对市民文化的批判作为思考的起点，着眼于中华民族如何抛弃那些可悲可笑可怜可悯的惰性，走向新生活。50年过去了，时代完全变了个样，但我们觉得老舍先生笔下剖析批判过的许多人物的魂却似乎还活着，只不过是换了个活动的背景，换了身衣装而已。那么看看他们，想想现在我们应当如何作为，也许这正是我们现在演出这部戏的意义吧。 北京曲剧团排演的这出四世同堂目前呢已经拍出了5场，在他们的排演厅里，我们用采访机录下了他们排演其中2场戏的录音。我们想呢把这2场戏的排演录音呢放给大家听，让大家呢先提前感受一下曲剧那独有的艺术魅力。 起光， 今天下午四爷有档子出殡的活，你办个大方的混出去， 能出城就行啊。大哥，真的谢谢你， 我真是羡慕你的，真的，哪怕是战死在疆场上我都，可偏偏我是咱齐家的长孙， 是这个家拖累了 你。这一走啊，家里头连个想说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 小叔子妈，你怎么到这儿？ 我是三弟啊，你是要走吗？啊， 咋办？我走的事儿先甭给爷爷他们说了啊。 可后就端午节了， 那就跟他们讲讲楚国的三吕大夫吧。 大夫 屈原， 现在中国人还不该想想屈原吗？国难当头，我们都该像屈原讲的那样，成以永熙，又以武，中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已灵，自魂魄兮，为鬼雄。 怎么说呢？ 点说的。姑妈，您请回吧。 四郎。 姑妈，请回吧。 四郎，我们秋田家只剩下你一个男人了，你千万要保重啊。 知道了，姑妈。 但你们距离那远， 海军同志到天津上船。 歇业， 你爸这一辈子就讲个信用。 爸，我回铺子里了， 跟奶奶嘱咐 去吧。 哎，爷爷再见。 哎，再见，再见，听话啊。 哎，赶快快点飞。 我走了。 爸，您慢走。 哎。没什么大事， 是他爸 真的没什么，忙你的事。 哎， 学校里。日本学监太可恨，亡国奴你就得忍气把生吞，瑞全他海阔天空土地震，谁叫你是戚家的长子长孙，自古茫茫一江寂寞无人 实话，小三儿他到底怎么了？ 我跟您说吧，小三儿啊让他们给放跑了， 肯定是跑西山上去了。 住嘴， 小三 儿，爷爷没人把你们当哑巴卖了，去把大门关严实了。 老大，真的？ 您别， 老大， 我知道，我就知道这个家拴不住的。小三儿，小三儿，可他就是走也得给我磕个头再走啊。 爷爷，我们也得走了。 什么？你们也要走？ 这个家还能待吗？我们得分家。 分家？ 对，我们就是要分家。 爷爷，你们俩呀，橘子， 求求你别惹祸。 老齐家蒋和和 一家人干嘛要分开不？梦到了小三可怎么说？ 小三他抗日有什么错？ 日本人知道了了不得。 我托人偷改了户籍册， 稳稳当当的把老儿遮。 既然是一般妥， 你就会在中间把心里 哄。我 嘴。你们敢分家？谁再敢提分家，我活劈了他！ 爷爷，我们不分家。 以上您听到的是北京曲剧团在排练《四世同堂》时的两场录音。 各位戏迷朋友，刚才呢，我们为您介绍了北京曲剧团最近排演的根据老舍的名著《四世同堂》改编的同名曲剧的一些情况，并且呢，请您欣赏了这出戏排练时的两个片段。下面呢，还有些时间，我们想请大家继续欣赏北京曲剧团在近年上演的另一出老舍名剧《茶馆》第一幕的实况录音。 这是正的官窑的曲社馆， 当堂铁子吧，您送我碗茶喝，我手相奉送，不取分文。今年是光绪24年戊戌，您贵庚是？ 别卖你那套生意头了，我白送你一碗茶喝，用不着相恋。 哎呦，瞧瞧， 咱们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来来来，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戒了那口大烟，就一辈子甭打算交好运。这是我的相法，比他的灵验。 相迎，伺候好诸位，我准能发财。 哎呀， 各位老生人缘儿千金难买，拜我叔叔孝顺，免过消灾。存钱藏以后花，往往懈怠。各位诸事如意，阖家吉祥，笑口常开。 哈哈哈哈哈！ 这下他消气了。 你这跟谁拽裂的呢？ 你问我呢？ 啊， 花钱喝茶难道还让谁管着吗？ 哎呦喂，我说这位爷，您是在营里当差的吧？来来来来，坐着喝吧。哎呦，我们也都是外城人，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抖威风啊，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冲锋打仗。 你甭管我打不打洋人，今儿个我先管教管教你。 怎么的？ 怎么着？我打不了洋人，我还打不了你吗？ 二头子， 谁呀？ 哎呦，马五爷。您在这儿呢， 你威风啊！ 那我眼拙没看见您，我这儿给您请安了。 有什么事儿好好说，干嘛动不动就讲打呢？ 这您说的对。 这儿，五爷的茶钱我耗了。 是位， 五爷，您慢慢喝着，我上后面瞧瞧。 哎呦，我来了，就等您了。 您 这 评评理。 对不起，我还有事。再见。 五爷，我短暂了您。 这可是个怪人。 唐四爷，您坐，您坐。 七百新的嘞， 来了。韩掌柜，这盖碗多少钱？我赔。外省人不干这老娘们的事。 哎，冯二爷，冯二爷用不着赔。 王掌柜， 来 来吧，诸位，请陕阳的米和小明珠伺候各位一半。 唱得好。 哟，这不是小明珠吗？啊，哎呀，还真是出落成个金光透亮的小明珠了。 是是是。 进来呀。 嘿， 唐四爷、 宋二爷、 刘爷， 四爷，您尝尝这个，刚装来的， 我得的。 哎呦，地道的英国造，是又细又纯。您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呀？咱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都花不完。 四爷，您坐着，我这儿办点小事儿。 您职工，哎，进来呀，进来。 哎，来了，干炸丸子一袋，卖肉面一碗。 少爷，我说怎么样啊？想好了吗？啊，十两银子行不行啊？你痛快点儿。我忙，没工夫专门伺候你。 这么一个大姑娘，就值十两银子。 嗯，卖到窑子里啊，兴许多给一两八钱的。可你又不肯呐。 她可是我亲生的女儿啊。 亲女儿你养不活的，这你怨谁？ 那还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 得得得得得得。那是你们乡下的事儿，我管不着。我可是受你之托，给你姑娘找个吃饱饭的地方，这还不好吗？ 到底给谁呢？ 我一说，保准你打心眼里头乐意。一位在宫里当差的。 在宫里当差的？ 啊， 谁要个乡下丫头？ 那不是你女儿命好吗？ 谁呢？ 大太监庞总管。庞太监知道吗？伺候着太后红得不得了，人家就连打醋那瓶子都是玛瑙的。 给太监当老婆，我怎么能对得起女儿呢？ 卖女儿无论怎么卖也是对不起女儿。这你糊涂，你想想，这姑娘一过门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这不是造化吗？怎么样啊？摇头不算点头算，你来个干脆的。 天底下哪有？他就给十两银子。 哟，找遍你们全村找得出十两银子来不？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这你不是不知道啊。哈哈哈哈哈！哪儿去啊？ 我得跟姑娘商量商量。 我可告诉你，过了这村可没这店，耽误了事儿你可别怨我。快去快回。 哎， 嘿，这乡下人办事永远就没痛快的时候。 刘毅， 哎，四爷， 您可真有股子狠劲儿，给拉拢这种事儿。 您瞧，我要不替他分心，他还找不着买主呢。您说是不是？哎， 三儿， 哎， 啊，这后面到底有什么事儿？这么拿刀动杖？ 听说是为了只鸽子，张宅的鸽子飞到李宅，李宅人不肯交还。 秦二爷，您怎这么闲在想起做茶馆来了，也没带个底下人 看看看看你这个小伙子会做生意不会， 一边做一边瞧吧，只知这个吃饭嘛，谁叫我爸爸死得早，不干不行啊。好在照顾主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有不周到的地方都肯包涵，闭闭眼就过去了。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很要紧，我按照我父亲遗留下来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您坐，我给您沏碗小饮茶去。 我不喝。也坐不住。 坐坐，有您在我这坐坐，我脸上有光。 也好吧，可是用不着奉承我。 李三， 哎， 洗碗刀子嘞， 来了。 二爷，桌上都好，事情都顺心吧？ 不怎么太好。 您怕什么呢？有那么多的买卖，您伸出个小手指头来，比我的腰都粗。 这位爷真是好相貌。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虽无宰相之权，却有陶朱之富啊！ 躲开我！去， 曹先生， 哎， 茶喝了没有？ 啊， 外边活动活动去。 哎、啊，您的鼻子，您 走。 小王， 二爷， 这儿的房租是不是得往上提那么一提呀、啊？ 二爷，您说的对，太对了。那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派管事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涨多少，我一准照办。 哼，你小子比你爸爸还滑，等着瞧吧，早晚有一天我会把这儿的房子收回去。 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多么照应我，心疼我，绝不会叫我挑个绿茶壶上街上卖大碗热茶去。 小王， 哎，啊，来， 轰出去！ 是，出去吧，这里待不住。 李三， 哎， 要两碗烂肉面，带他们到门外吃去。 是嘞， 谢谢四爷。 烂肉面两碗， 来了，两碗烂肉面。 常四爷，您是积德行好，赏给他们面吃。可是我告诉您呢。这路事儿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谁也管不了。二爷，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二哥，我看呢，大清国要完。 这完不完的吧，并不在乎有没有人给穷人们一碗面吃。小王， 哎爷， 说真的，我真想把这儿的房子收回去。 您别急啊，不单是这房子，我还要把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也都卖了，开工厂。 开工厂，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救国。跟你说这些干什么？你不懂啊。好了，我该走了。唐老爷。 这两天您心里头都安顿了吧？ 那还用说吗？啊，天下太平了。前一向，前一向逆贼把国乱，现而今太后把那一纸传。谭嗣同定了罪， 如今已经翻了盏，姚天顺日到眼前，谁敢把祖宗的章程编上一遍呐、啊？东南朝脑袋搬家那一天，横空错入西京殿，是非中立小渊源，秦某手法不涉险。 您聪明， 要不然北京就是你有钱，你有了钱就能呼风把雨唤，威风凛凛赛高官，秦某虽说有不贪，但比公公掌重权，什么样的威风在公公面前都难施展，您却能把朝廷大事谈谈谈。 岂敢岂敢，前贤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秦某敢不孝先贤？ 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把能耐显呐、 在您面前秦某可不敢称臣贤呐。 哼哼 改天过去给您请安，再见。 不敢当，就凭这么一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这年头真是改了。 马老爷您记下。 刘麻子呢？ 哎，我的老爷子，我这儿候您半天了。 哟，您气色好，气色真好。 常公公您记下。 小子们， 有 事儿吗？ 怎么说？一个乡下丫头要我200银呢？ 那乡下丫头模样可俊呐、啊，经您那么一调理，不出3月，保管是又体面又规矩。 你小子可别蒙我， 我哪敢呢？ 到时候我可得瞧人。 给您办事，我比给我亲爸爸办事都更下心。 爹，你开活动的了？ 活动的。 等等， 怎么了？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我爱大清国， 我怕他完喽。 哎，他是这么说的吗？ 哎呦喂，哥们儿，我们天天上这喝茶来，王掌柜知道，都是地道的老好人。 问你听见没有？ 你不说，连你也锁了走。他说大清国要完，就是跟谭嗣同一党。 我听见了。他是这么说的呀，他说呀， 我这儿我带着王法呢， 告诉你们，我可是旗人， 旗人，旗人到汉奸罪加一等，锁上的， 甭锁，跑不了， 你也跟着走一趟， 我，王掌柜，您给照应着点我那黄鸟， 回头我给您送家去。 说说拉住女儿手，我的泪双流， 泪双流。 这年头卖儿卖女寻常有， 谁叫咱托生成一个柴火苗， 儿女是爹娘的心头肉， 爹娘是女儿的挂心包。 咱还是回家，不能往前走，不能够往前走。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曲剧团演出的曲剧茶馆第一幕的实况录音。听到这里呢，我们这期就要结束了。 编辑主持孙威崔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